备，熔断机制造成的社会成本相当大。有立法会议员欢迎政府暂缓航班熔断机制，认为可以平衡经济和抗疫需要。有议员就说熔断机制带来的连锁反应大，不利本港航空业复苏。有专家就说暂缓航班熔断机制的安排适合，亦都为本港和国际通关踏出重要一步。有旅遊界人士認為，今次的新安排除了方便海外港人回港，亦都更好善用檢疫酒店的房間。對於公務員工會不滿劃一加薪 2.5%，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說聽到工會的反應，明白過去兩年公務員工作辛苦，當局在平衡所有因素後作出相關建議，未來會繼續跟工會商量和解釋，希望大家接受一個政府認為合適的加幅。另外，行政長官李家超提到設立特首政策組，陳國基說仍然籌備當中，等行政長官準備好會在適當時間公布細節。財經消息，道指升346點，報31,384點，標普500指數升57點，報3,90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8，日元136.01，瑞士法郎0.974，加元1.297，人民幣6.704，英磅對美元1.203，歐元對美元1.016，澳元對美元0.684，新西蘭元對美元0.618。倫敦金每盎司買入價1,739.53美元，賣出1,740.4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同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沿岸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根据私营医疗机构条例，医生和牙医必须为私营医疗机构领取牌照。由2022年6月30日起，任何人在没有牌照的情况下营办日间医疗中心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罚款10万元和监禁3年。记住预留时间申请牌照啊！上 orphf.gov.hk 看看。 空间魔术师陈国邦， 当你调整了自己的心态，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原来空间又会改变。 翁兆图、陈国邦、汤宝如、梁佩仪、冯浩然、蔡仲思主演《空间魔术师》。 我哋未必改变到我哋生活嘅空间，当你改变到自己嘅心态嘅时候，魔术师就可能会出现。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出发2022，逢星期六晚上9点，港台电视30日。 咁多药丸嘅，冇事啊嘛你？ 咩啊？补充剂嚟噶，褪黑素啦，灵芝孢子啦。 但佢哋有咩效果？到底啱唔啱你食？其实你知唔知噶？吓？介绍你啦，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逢星期三有湿田文补充练习环节，请嚟唔同嘅药剂师同营养师介绍市面上常见嘅补充剂，等大家知多啲，了解多啲。星期三早上11:10，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国剧八三零呈现保卫国家边境热血的军旅故事，特战荣耀。 炊事班突击比赛科目三是在野战环境下完成四送一汤，但烟汤恶就点不着火。当一年二年都准备完成，情急之下他竟然煮出四道不同的红烧豆腐。今次他又可不可以顺利过关呢？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 叶德娴嘅一首《倦》，正式开始今朝早嘅清晨上嚟，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上嚟，有钱陪陪嘅，你一定系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或者系第五台嘅频道啦。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7月8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初十噶啦，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8%嘅。 喜爱已星辰，从头重读我的心里日记，迟迟才去睡，原因每页都有你。你是我全部往昔往年，也是我来日每一天。这日记由从前写到目前，偏偏是爱意。愿心中那日记随便编好，而当中的角色从无分手，齐编织欢笑声和谐诗篇，为彼此抹掉愁是暖的手。愿心中那日记长年暖透，蓝灰灰的冷冬，黄黄的秋，而当中的两颗红红的心在暖火里逗留。我不需说道理，旁人难细读藏于我内心那日记。你是我全部往昔往年，也是我来日每一天。这日记由从前写到目前，偏偏是爱意。愿心中那日记随年变厚，中的角色从无分手，齐编织欢笑声和谐诗篇，为彼此抹掉愁是暖的手。愿心中那日记长年暖透，蓝灰灰的冷冬，黄黄的秋，而当中的两颗红红的心在暖火里逗留。愿心中那日记而当中的角色从无分手，齐编织欢笑声和谐诗篇，为彼此抹掉愁是暖的手。愿心中那日记长年暖透，蓝灰灰的冷冬，黄黄的秋，而当中的两颗红红的心 Sam 开许冠杰嘅呢一首《心里日记》，好咁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啊，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嘅东南风。展望明日咧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咧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嘅。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8%啊。痴真过每一天，没有你在我身边。Love is over， 而你笑脸不再现，只好飘进记忆中， 逢你再度两相牵 Love is over 夜已渗在空间里面空虚的我更空虚没有你在我身边 Love is over 夜我跌在空屋里面漆黑里我低音但你已是听不见 姐姐的这一首《再度孤独》每一次听这一首歌的时候这个心里面都会戚下戚下这样的。很多时候呢情歌有悲惨的情歌也都有自冧情歌。当你的心情是愉快的时候听一些自冧情歌相信也都会更加甜蜜。 在我未全醒时，静静的亲亲我，困扰中给我支持，冰封中锁火，谁令我绝无可疑，活着多么不错，你眼睛。给我歌词，填活这生命歌。知不知许多许多你的片段，令我爱一生都也爱不完。可不可今天准许这生以后，亦让我眷恋？知不知一丝一丝你的注视，令我最一。 精给我歌词，填活这生命歌。 爱不远，望个钟咧，时间嚟到早上嘅5:26，听到首歌翻嚟咧，就有5:30嘅新闻简报。今日咧，全部为你带嚟嘅系林振强先生嘅歌曲。原来都真系有好多佢嘅歌陪伴住我哋嘅成长。叶倩文。我要活下去， 决在不早晚自怜唏嘘，亦决不再问自谁不对，无谓再滴一滴，无谓眼泪流力去担起无尽空虚，你已经奔向敌人身躯，在你心我是极为琐碎，唯独对苦痛的心，痛极也需 唯独对 的心，痛极也需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辞任英国执政保守党党魁的首相约翰逊任命新内阁，包括由其暂名出任教育大臣，是三日内第三位担任这个职位的人。约翰逊在作出任命后，随即同国员举行会议。不过政府仲有几十个重要岗位空缺，外界质疑约翰逊找不找到愿意担任有关职位的人。约翰逊较早时宣布辞任党魁，但会留任首相直至选出新党魁接任。他说国会保守党议员表达清晰意愿，认为需要一位新领袖，继而成为首相。又说推选新党魁的工作马上开始，具体时间表下星期公布。他感谢在对上一次大选投票给保守党的选民，又说过去几日一直争取留任，未能成功令他感到痛苦和遗憾，强调对自己的政绩感到很骄傲，包括完成脱欧，带领国家走过疫情大流行，以及在支持乌克兰抗俄方面走在前线。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说，中方在乌克兰局势方面将继续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聚焦劝和促谈，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王毅在印尼出席20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在巴厘岛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会面，就俄乌局势和俄方立场主张等议题交换意见。王毅说，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不定，全球挑战层出不穷，在中俄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排除干扰并保持正常交往，有序推进各领域合作，展现出两国关系的强大韧性和战略定力。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表示，俄中秉持负责任立场，保持战略协作，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平，国际关系更加民主，发挥重要作用，得到发展中国家的认同和支持。本港新增3028宗新冠病毒确诊，其中2856宗属于本地感染。医管局新呈报一宗死亡个案，涉及一名79岁没有接种疫苗的女子。再多两间院舍呈报发现新个案，另外有两间学校的个别班别要停课。卫生防护中心引述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指 Omicron 变异病毒株 BA.5 个案可能会取代其他病毒株。至于本港疫情，按照现时上升速度，两星期后确诊数字有机会升至单日6000宗。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昨日在政府总部出席由公务员事务局筹办的国家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为管治班子和公务员团队分享他的学习心得。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说，今次座谈会是他出席过气氛最热烈的座谈会，很多在座同事都踊跃发言。他说香港正处于由乱到治，迈向由治及兴的关键时刻，期望各出席的司局长、行政会议成员、常任秘书长和部门首长等，可以准确把握国家主席习近平重要讲话的核心要义，将其精神融入工作中，并分享给各位同事，以正确的方向和为香港开新篇。财经消息，道指升346点，报31384点，标普500指数升57点，报390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36.01，瑞士法郎0.974，加元1.297，人民币6.704。 英镑对美元 1.202， 欧元对美元 1.016， 澳元对美元 0.68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1739.49美元，卖出1740.6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疫苗通行证指明处所，记得用 App 扫扫 QR code， 个 App 就会自动显示已储存嘅电子针卡。当你去过嘅地方有感染风险，个 App 会按卫生防护中心嘅指示发出通知，提醒你可能要做检测。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他加绿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Tagalog. Ang pamahalaan ay naghahandog ng libreng bakuna sa COVID-19 para sa lahat ng mga taong karapat-dapat. Maaari sila makatanggap ng bakuna sa itinagang mga klinika, ospital, mga mobile estasyon ng pagbabakuna o mga sentro ng pagbabakuna sa komunidad o CVC. Ang mga taong nais tumanggap ng bakuna ay dapat magsagawa ng appointment sa lalong madaling panahon. Ang mga same-day ticket ay pamamahagi sa mga napiling CVC para sa mga ilang karapat-dapat na tao. Patuloy na susubaybayan ng pamahalaan at ng komite ng mga dalubhasa ang kaligtasan ng mga bakuna sa COVID-19. Hinahayaan ng bakuna ang iyong katawan na labanan mabuti ang sakit. Sa ilalim ng banta ng mga mutant virus strain, dapat tumatanggap ang una at ikalawang dosis ng bakuna sa lalong madaling panahon at tanggapin ang ikatlong dosis ng bakuna upang pahusayin ang proteksyon. Ito ay mahalaga sa pagpapatuloy ng mga normal na paraan ng pamumuhay. Bisitahin ang thematic website para sa karagdagang impormasyon, www.covidvaccine.gov.hk. 林家星慈善基金、香港演艺学院戏曲学院、香港电台联合制作《演艺成全林家星》。 主持黎晓君，请嚟香港演艺学院戏曲学院院长林家星慈善基金执行主席刘国京教授一同欣赏《归来宴》。 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逢星期五下午1点播放精华片段。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足本播放。 转。唔转转定唔转啊？唉，到底转唔转好啊？ 喂喂喂，到底你想转啲乜嘢咁烦恼啊？ 第二阶段消费券多咗两个储值支付工具可以拣啊！我谂紧转唔转好啫嘛。 你可以慢慢比较下六个储值支付工具嘅优惠同埋可以用嘅商户。想转会啊？可以喺6月23号至到7月23号期间更改登记记录，手续简单。如果唔转嘅话，就乜都唔使做噶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徐徐回望曾属于彼此的晚上，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如流傻泪期望可体恤兼见谅，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 好的旋律出现双胞胎甚至三胞胎都不出奇，但是出现三胞胎然后两首歌都非常非常之流行，而且大家都很认同两首歌都很好听，就确实很难了。来自这一首呢，千千阙歌，我们有陈慧娴。当然这个旋律大家都会想起妹姐的夕阳之歌啦。妹姐的夕阳之歌呢就是来自陈少琪的手笔啦，而千千阙歌就是来自林振强的手笔。 真係好厲害啊！林振強原來都真係好多好多歌咧，都真係非常好聽。无论是至谂情歌又好，一些很伤感的情歌又好，甚至乎一些励志歌曲，他都写得非常之好。 自遇着你好，便不只愿是朋友，在暗中爱慕，实在难形容和忍受。现在又再遇，而夜星把你我亮透。令我多惊喜，是这想不到的邂逅。想拼伴左右， 多么多么 lonely night。 但你可知道否？ 是朋友，咁唔只系朋友，会系咩个关系呢？我哋有 Leon 黎明嘅歌声啊，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90%啊。两个人如果相爱能够在一起固然是开心，但是种种的原因不能够在一起都确实是一个悲剧。 时代青春小情人，眼睛多么闪又亮，像晴天留住夏天，每道艳阳笑也笑得鲜亮。 男士是个高高青年人，女的娇小比月亮，二人都成立在心，每日共行中有战火漫长，中国有信仰，混乱大地上战斗要把各样民族划开，他跟他始终从没更改立场，永远共勇敢的理想，唱这歌愿情怀早已靠，愿头甜或酸仍然互相紧靠，恋从无缘分钟够，无民族争拗，常宁愿一生至死都与你恋情怀早已靠，愿头甜或酸仍然互相紧， 擘大隻眼望清楚啲先读。撒拉熱窩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一个好长嘅歌名啊，带嚟有郑秀文嘅歌声。嗱，讲起林振强咧，即系我相信佢嘅代表作最能够代表到佢咁叻嘅文笔，一定系呢一首。就好似大家都好熟悉嘅《獅子山下》，都系黄沾嘅最得意之作。呢一首都系林振强最得意之作啊！ 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 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渐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 再生，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便爱你多些，再多些，渐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渐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风高路斜，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渐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情深者便爱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如果有人同你每一日都讲，我爱你多啲嘅话，就系自冧自冧，唔系或者可能唔使讲嘅，每日都唱一次呢一首歌都可以嘅。千祈唔好每日都令到你喊一次就好啦。听埋呢首歌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跟住翻嚟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呢、这个时候我哋有林忆莲哭。 微笑及眼睛持续你，离别你再与你相遇，其中仿佛千世纪。你可爱的孩儿不知，某天我跟你写的故事，我当中意思好吗？你今是爸爸的你，我衷心祝福你，我的心需因你。好一生，好恋人，错一生，会一世共行，无奈又总相分。好真 注视，原因只得你知。我心这天仍然依依，某些我应放低的往事。 佢面临最高十年监禁。格林娜早前被发现在行李中藏有大麻油，被俄罗斯当局拘留。她辩称本身没有打算携带毒品，只是执行李的时候太过匆忙。报道引述同格林娜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指，认罪决定是格林娜亲自作出。近期她同屋企人、律师和其他专家讨论过，认为鉴于俄罗斯刑事案的定罪率是 99%， 她需要衡量所有因素，包括在认罪后提出缩减刑期的请求。政府暂缓个别航班的熔断机制，目前正按机制停飞的航班亦都可以重飞。发言人说，现阶段实施有关安排对阻止输入个案的效益不大。七八月是海外留学生回港高峰期，熔断机制造成的社会成本相当大。有立法会议员欢迎政府暂缓航班熔断机制，认为有平衡经济和抗疫需要。有议员就说，熔断机制带来的连锁反应大，不利本港航空业复苏。有专家就说，暂缓航班熔断机制的安排适合，亦都为本港和国际通关踏出重要一步。有旅游界人士认为，今次的新安排除了方便海外港人回港，亦都可以更好善用检疫酒店的房间。天气方面，本港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同偏南气流相关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2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9公里；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1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2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1384点，升3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02点，升5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36.05，瑞士法郎0.974，加元1.29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202，欧元对美元1.016。澳元兑美元0.684，新西兰元兑美元0.61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1739.7美元，卖出1740.42美元。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个女交俾你啦，我层楼都交埋俾你验啦。 阿爸你放心，我会揾注册检验人员去验楼。其实就算冇收到屋宇署嘅法定通知，业主都应该定期安排验楼噶。 记住要跟强制验楼计划嘅规定做、哦。 知道，我仲会配合屋宇署嘅审核视察添。 咁我就放心啦。 定期验楼，安居乐无忧。详情浏览 bd.gov.hk。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二啦，听紧嘅咧仍然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7月8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咧就系6月初十噶啦。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91%。一阵间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移民嘅一啲嘅担忧噶噃。近排咧都真系有好部分嘅朋友咧就选择咗离开香港去移民啦。咁究竟个适应能力系点，同埋咧要抌低香港嘅一切嘅时候，佢嘅心情系？都好忐忑上落，都好不安呢。所以今日咧就请嚟沈医生同大家讲解一下。呢、这个时候咧，我哋有陈奕迅《天下无双》。转头翻嚟有健健康康在清晨。 给我信心，当我未如愿。譬如大风吻寒送我暖，亲切眼光输我乱和倦，从无更改心照总不算，长长路中走到哪里，生命里有你我方找到生存来源，难行日子不照我对生命有着你，跟我一起，亲爱的你。一次也不推说乱和倦，一次你都未曾去计算，给了再给，始了便无断，无条件分担各种辛酸，从前没讲，今次要说多谢你，我有你给的爱因而完全，谁人是我心里至爱生命之主，都也是你，真了不起，亲爱的你。若问世界谁无双，会令昨天明天也闪亮，平时答你从无伤，多么感激竟然有一双，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嚟到星期五啊，清晨爽利嚟到呢个时分咧，除咗有钱佩佩之外咧，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啊，大家星期五愉快。 嗯，星期五愉快啦。沈医生，我想问一下咧，你近排都会唔会有啲朋友仔咧，就系举家移民去唔同嘅地方咧？ 好多啊，其实真系身边无论朋友啊，有啲同事啊，其实都陆续听到啊，都会移民啦、啊。甚至我都好多一啲嘅病人啦、啊，都系会同我讲啊，几时就会计划离开啦，咁样啊，移民啦、啊，咁样。咁所以咧，我谂喺过往呢一年咧，大家都听唔少啦，呢啲咁样嘅身边嘅事嗬。 系冇错，不过咧，即系你问我作为旁人咧，我又觉得冇乜特别嘅，因为而家资讯科技咁发达咧，其实有时喺香港我哋未必见到面啦，尤其是疫情嘅，基本上都好少见面，都系喺社交平台啊，或者都系用电话嚟通讯。 冇错， 其实佢移民到去任何一个角落，其实系冇分别。不过作为移民嗰个人咧，其实要将香港嘅一切掉低，然之后去到一个陌生嘅地方重新嚟过，其实。呢、这个份勇气其实系好大噶、哦， 系啊！呢、这个真系好大嘅一个挑战嚟，亦都系咧，即系佢生命中其中一个好大嘅转变或者事件、嗯、要考虑嘅嘢咧，我谂系即系好多层面咯。 系， 嗯，咁所以咧，难免啊，有时喺呢啲面对紧呢啲咁样嘅状况嘅时候咧，都会引发一啲嘅情绪啦、 嗯， 又或者系一啲甚至系啲焦虑啊、担心啊，甚至系抑郁啊咁样。咁啊，更加唔单止系移民嗰个家庭啊，佢、 嗯、 身边可能佢其他家人啊、父母啊，尤其是啊嗰啲咧，其实都好受影响。我哋见到吓、啊、过去一年咧，确实都见到唔少因为啊面对住自己。移民啦，又或者佢哋本身子女要移民，但系咧见到个父母又好不舍啊，又或者好多情绪啊，佢哋自己都好唔知点样处理啊，咁样嚟到即系求助啊，咁样都见唔少啊。 嗯，咁但系即系已经决定咗啦，就系咪应该勇往直前，唔好谂太多咧？ 系啊，其实咧即系当然要系佢嗰个决定移民之前嗰个嘅计划啦，或者个考虑咧，都要相对嘅即系谨慎啦，亦都要周详啦，就唔系话我移民啦，其他嘢慢慢先再处理啦，咁样咁就可能会有好多佢意想不到嘅嘢会发生嘅、 嗯， 尤其是咧实在对一啲可能本身佢性格比较焦虑多、紧张啊，亦、 嗯、 都可能谂嘢偏向负面嘅人咧、 嗯， 其实就容易面对呢一方面更多因为转变而产生嘅好多问题出嚟。有时我哋讲紧一啲焦虑咧，就是、因为我哋有都会好惯性咧高估咗一啲潜在嘅危机、 嗯、 我哋要面对嗰件事嘅一啲危机、 嗯， 然之后咧同一时间亦都低估咗自己面对压力上边咧应付嗰个能力、 嗯、 啊，咁所以喺呢两方面咁样嘅此消彼长嘅情况底下咧，好容易喺个转变嘅期间咧引发好多。好大嘅巨大嘅担心焦虑甚至係一啲嘅抑郁嘅情绪呀咁样。咁係啦，我唔知佩佩你所经历到嘅或者你所见到嘅身边嘅人有冇咁嘅情况呢？ 嗯，我就都有朋友呢就係即係移民咗去第二个地方发现呢即係、 嗯。 子女是不适应，不是爸爸妈妈不适应，是子女不适应，到最后呢关系再差了，然后就最后呢就送返个小朋友返嚟香港暂居喺啲其他亲戚屋企。咁我就觉得其实呢件事上面可能移民好多朋友都系为咗小朋友，即系觉得佢哋可以有一个更加好嘅读书环境。咁但系如果因为移民令到大家嘅关系破裂嘅话呢，我觉得又唔值得。 冇错啊，我都同意啊，即系其实好多时候咧，当我哋面对呢啲咁多未知数啊，嗬，咁多未知数，我哋难免会好多估计嘅。好似头先佩佩咁讲，可能去到嗰边，父母就系考虑可能俾子女有一个好啲嘅读书环境啦，咁样。嗱，呢个佢哋即系 一厢情愿， 系啊，系咪真系咁咧？事实系咪真系咁咧？香港系咪真系咁差咧？或者外国系咪真系咁好咧？嗱，呢个未必一定吓。好多时候我哋估啊，或者我哋担心啊，第时会有啲咩发生啊？唔系对个子女咁好啊，咁样全部都系我哋估嘅啫。咁、 嗯、 所以有时咧，我谂去到面对呢啲问题嘅时候咧，有两点咧，我觉得真系值得大家去参考啦，又或者即系彼此嘅去提醒啊，咁样、 嗯。 第一点咧就系、是、移民啦、啊、我哋需要处理好多好繁琐嘅事嘅，确实。 嗯、 但系咧当中咧，好老实讲，有好多咧系我哋控制唔到嘅嘢嚟嘅。好、 嗯、 多会随住个时间啦、啊，又做环境啊，好多变数。 同埋好複雜嘅。咁、但係咧，有時我哋咧就係、因為呢一啲咁多嘅變數、咁多嘅未知數咧，就最容易引起我哋嘅焦慮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喺呢一個意思上邊咧，我哋就係盡量咧。我哋要分清楚究竟我哋担心嘅嘢当中呢，或者我哋觉得有问题嘅嗰个 list 里面呢，有几多嘅嘢係我哋控制范围内嘅嘢，有几多根本唔係我哋控制范围嘅嘢嚟嘅。例如有啲忧虑，咁我去到嗰边适唔适应到当地嘅生活㗎、又或者去到嗰边个疫情又会点样㗎，又或者呢我究竟我要几耐先搵到工㗎咁样。但呢啲嘢呢我哋根本控制唔到㗎嘛。咁、我哋继续諗落去呢，其实係冇答案啦，亦都更加呢係会浪费咗我哋好多好宝贵嘅时间嘅，係咪。第三呢就係、当我哋将个心思时间都摆喺嗰啲担心或者估计一啲根本我哋冇答案嘅嘢里面呢，亦都同一时间呢会剥削咗好多或者浪费咗好多时间呢，我哋系处理我哋手头应该要处理同埋控制到嘅嘢度囉。咁、所以第二点我觉得好紧要呢，就係我哋不单系要将嗰啲嘢分开，究竟控制到啦控制唔到啦，控制唔到嘢我哋唔好理啦，摆埋一边先啦、然之后专心将我哋目前嘅时间都专注喺一啲我哋今系可以控制到嘅范围内里边嘅事，例如话我哋移民几多嘢要处理，系咪要结束香港嘅工作啦，一啲可能啲资产啊，又或者一啲嘅物业啊，我哋要处理啦，又或者好多税务啊，好多过去嗰边嘅一啲物资啦、安排啦，又或者咧可能系工作上边一啲嘅预备啦，又或者屋企人上边我哋点样去到交代啊，或者点样安排一啲父母啊，或者其他屋企人嘅一啲事情啊，咁样，哇！呢啲已经系足够我哋咧，系处理好耐、烦好耐噶啦。咁、如果我哋唔系用嗰啲时间去处理呢啲嘅时候，而系做咗一啲根本完全做完冇结果、冇答案嘅嘢咧，其实两相实啊，可以话系嗰边又冇答案，然之后我哋呢啲应该要做咧，又冇心机啦，或者冇时间去处理啦。咁其实真系相实，令到嗰个焦虑感更加强烈啊。咁、所以咧，我谂好紧要嘅咧，就系将个时间都专注喺一啲我哋真系可以控制到、真系可以改变到嘅嘢上边咧，逐一去解决，同埋同身边嘅屋企人咧一起去处理，一起去面对。咁、呢个咧就系我觉得系最好善用我哋喺香港临走之前啊，或者决定移民之前啊，需要做嘅嘢嚟嘅。 嗱，头先听阿沈医生讲咧，一路都讲，好多时候会产生一啲嘅焦虑嘅感觉啦。如果本身冇焦虑呢一个嘅病史嘅朋友仔咧、都可能会有发啦，系咪？ 系啊，冇错。 如果本身已经系有焦虑病史嘅病人咧，咁其实，是不是选择移民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是不是应该要真的很慎重地考虑清楚？有时可能移民到过去个焦虑症会严重了很多呢？ 其实确实都见不少的、见不少有这样的案例，即因为始终、焦虑啊或者抑郁啊都是呢，譬如稳定了那他怎样复发呢？其中一个危险的因素呢，就是一些生命的重大的转变、生命重大的事件、移民呢应该都会属于其中一种来的了、所以面对这些重大转变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挑战来的、是一个考验来的、不过呢就不是说代表呢、如果你有过往有情绪病的病历呢，你就不要移民啦，你就不要想这些东西啦，绝对不是这样。不过呢就讲紧是你去到处理这样东西的时候呢，更加要多些时间给自己准备啦，亦都可能多些人在你身边呢，去到同你一起商量啊，去到支援你的一些的担心或者一些的想法啦，这样。更加呢就是不代表就是有个焦虑的问题呢就不可以面对这些困难啦。其实可能呢当他经历过一个焦虑症或者情绪病的这样的病患之后呢，其实可能对他于他自己呢有更多自身的提醒啦、学习啦，可能讲紧就是学习怎样去到面对一些的未知数啦、面对一些的困难的时候我们的想法是怎样啦，可能他会更加的懂得去掌握啦、又或者更加懂得控制自己那个、焦虑感啊，这样啊，那其实可能都其实是很双向的东西来的，一定不行、不过呢就要看他当时即怎样去到处理的问题啦，有几足够的去预备啦，还有个心理上面呢有几是、ready、去到迎接这些改变咯、 如果后生仔女呢可能对于移民呢他们的、那个掌握感可能会强一点，但是不是说年纪大了、其实过去其他地方到退休 已经要适应退休生活，然之后仲要适应另外一个国家嘅生活，咁其实系咪双重令到佢哋更加大压力咧？ 我可以咁讲啦，即系其实退休系一个重大事件啦，移民系重大事件，两样夹埋嘅时候咧，确实吓嗰个转变咧系。可以话翻天覆地嘅，翻天覆地啊吓，咁啊，所以系咪真系要喺嗰啲时间去到 同一时间做两样嘢咧？ 系啊，冇错啦，咁就更加系要 set 屋企成个屋企去决定啦，同埋屋企嘅 support 啊咁样吓，咁啊，除此之外咧，有一样嘢好见到两难嘅咧，就系当移民嘅时候咧，往往会一家人咧有啲唔同嘅意见嘅， 有啲人想，有啲人唔想 啊，冇错啦，冇错啦，咁喺呢个时候咧，亦都见到好多咧系因为呢啲嘅问题咧造成争执啦，甚至。是情绪上面出现困扰啊，我就觉得在这个时间我们都是一样要去到分先后次序咯、究竟有些什么你是最看重的、究竟你看重那个是一个我真的要去移民、我真的要去另外一个新生活、那个紧要啊，定还是我们家人的关系紧要呢、我们都要去到称一称，究竟问一问自己最紧要是什么、通常我想大部分人都是会觉得去到哪最紧要一家人一起啦、是不是、一家人开心 齐齐整整 齐齐整整是最紧要的、如果既然是有这些这样想法的时候呢，也都要将我们将这个想法套用在我们一些决定啊，我们言行举止啊，和想法上面咯。咁当如果你系最着重嗰样嘢嘅时候，你自然好多嘅决定啊，又或者谂法咧，都会去先考虑嗰啲因素先嘅。咁亦都系避免咗好多不必要嘅摩擦啦。又或者咧，自身嘅一啲嘅好多好多，无论内疚好啊，无论好多咧不安啊咁样样。咁呢个咧真系要问咗自己先。 咁真係移民係一个好大好大好大嘅一个决定嚟嘅，甚至乎有时你係唔能够抌低香港嘅工作，因为可能个荷包唔能够抌低嘅时候，变为即係可能一家人可能分散喺唔同嘅地球嘅角落嘅时候，呢个问题係更加大呀。 冇错啦，咁啊衍生出好多其他嘅担心啦，可以系呢一啲嗬，即系个婚姻究竟即系 仲维唔维持到咧？ 系啦，系点样咧？咁究竟即系子女咁啊，真系等于如果爸爸喺香港做嘢，佢同妈咪过咗去外国，咁其实就等于同爸爸嘅关系都疏离咗噶咯，系咪啊？咁所以呢啲都要考虑嘅，即系因素之一嚟嘅、另外仲有好紧要啦，即系。如果決定咗移民啦，咁其實咧都要多啲時間咧，讓我哋嘅仔女啦，即係可能佢哋根本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嘅、可能佢哋擔心究竟新一個環境係點啊，咁樣、可能都會引發唔同嘅擔心或者焦慮添嘅喎，咁、所以咧，無論我哋嘅仔女或者真係可能會留喺香港嘅一啲父母啊，又或者其他屋企人咧，其實都要多啲嘅時間，早啲嘅去同佢哋講啦，多啲心理嘅預備，同埋多啲一啲實際上邊嘅安排咧，令佢哋冇咁多擔心啊！例如咧，如果子女上邊咧，我哋可以多啲同佢講翻喺嗰邊新生活大概會係點噶，咁俾多啲資料佢，俾多啲咧，譬如話已經大概揾咗啲咩學校，咁啊同佢上網睇多啲，嗰、那個環境係點嘅咧？嗰、那個學習嗰、那個通常嗰啲安排啊，又或者佢哋嗰啲課程啊係點噶？嗰邊生活嘅環境又係點噶？買嘢係點啊？出街交通啊各樣，可以同佢多啲心理準備先，等佢覺得安全啲啊，冇咁多。好似未知数啊咁样，咁另外长者上边咧，亦都可以系啦，佢哋可能好多时候去到嗰个年纪咧，好依赖仔女帮佢安排好多嘢啦，甚至经济上边亦都有相关嘅担心啊咁样，咁喺呢啲范畴上边咧，可能子女咧都要喺呢段时间里边咧作出多一啲嘅安排，同埋多一啲嘅即系安慰，俾佢多啲嘅信心，知道啊走咗之后咧，其实都会好多嘅。方法同埋咧，已經有準備咧，呢啲上邊點樣去到兼顧啦，或者照顧個老人家啦，咁樣等佢哋咧都唔需要太多呢啲咁樣嘅憂慮。之餘咧，亦都可以早啲安排定，譬如話啊，幾時我會翻嚟噶，又或者幾時咧我會即係接你過去，可能住一段時間啦。又或者中間我哋點樣可以靠一啲嘅社交媒體啊，保持一個即係 恆 常嘅聯繫啊，咁樣等等呢啲嘢咧，都係要早啲去安排預備咧，同埋可能要安裝一啲嘅設備啊，咁樣讓老人家都係可以即係熟習點樣運用啊，咁樣咁呢啲全部都係咧事前好多時間要準備嘅功夫咯。 嗯， 即系听到咧，都觉得好烦啊！要处理咁多嘢，咁所以咧呢个咁大嘅决定咧，确实真系会令到普通人都会有一个好大嘅压力。如果你本身系有情绪嘅问题嘅朋友咧，可能即系个压力系相对地更加大。如果真系有需要嘅话咧，我觉得系要需要揾专业嘅人士咧，就系协助嘅，千祈唔好自己咧谂埋一边嘅。好，咁今日咧唔该晒沈君豪医生嘅，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就住唔同话题，我哋继续探讨下啦，拜拜， 拜拜。 时间嚟到早上嘅6:29，送走咗沈医生之后咧，马上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再见系几时？再见当然系听朝早星期六嘅清晨爽利啦。可能你听日咧系唔使翻工，未必咁早起身，不过唔紧要嘅。再次提提你咧，我哋嘅节目系可以喺网上边重温，有一年嘅机会，可以一年里边无限重温嘅。咁如果你唔能够喺5:00至6:30呢段时间听清晨爽利，冇问题，我哋一样可以喺呢一个嘅网上边相遇。好啦，真系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听朝早5:00准时香港电台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6:30，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辞任执政保守党党魁后，报道指党内竞争已经开始。传媒报道一批继任党魁同首相的热门人选，包括国防大臣华礼士、现时负责贸易政策的前国防大臣莫佩林、外相卓惠斯、日前辞任财相的辛伟成，获约翰逊任命接替辛伟成出任财相，但是有份呼吁约翰逊落台的查学礼、日前辞任卫生大臣的贾伟德，较早时被约翰逊革除房屋社区及地方政府大臣职务的高文浩、内政大臣彭黛玲和前外相侯俊伟。报道引述民调指出，目前华礼士、莫佩林、辛伟成和卓惠斯在党内比较受欢迎。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据了解副首相南韬文无意竞逐党魁一职。乌克兰表示军方在蛇岛建立实际控制权。总参谋部主要作战部副部长格罗莫夫说，武装部队已经在蛇岛升起乌克兰国旗。位于黑海的蛇岛属于乌克兰敖德萨州管辖范围。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之后没多久，蛇岛已经被占据。俄军上月底表示为释出善意从蛇岛撤军，但是较早时又宣称在当地星期四清晨派战机空袭杀死蛇岛上一批乌军。另外，俄罗斯指责美国绕过国际协议，继续推进军事生物活动的政策，并从乌克兰运走微生物样本。軍方指在對烏克蘭採取特別軍事行動期間，獲取美國國防部在2005年至2016年間在烏克蘭活動的報告，顯示美國將微生物樣本運回國家，進行有關令流行病惡化的研究。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說，中方在烏克蘭局勢方面將繼續秉持客觀公正立場，聚焦勸和促談，支持一切有利於和平解決危機的努力。王毅在印尼出席20國集團外長會議期間，在巴厘島與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會面，就俄烏局勢和俄方立場主張等議題交換意見。王毅指，當前國際局勢動盪不定，全球挑戰層出不窮，在中俄兩國元首戰略引領下，中俄排除干擾並保持正常交往，有序推進各領域合作，